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而家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温彩荣大家见面啦，咁啊预约拘捕又再嚟啊，咁啊外边咧就好多朋友咧就上嚟声援啦，玉敏，咁但系最紧要听日咧就喺 晏昼五点钟，今日我已经复咗好多记者电话噶啦，系咪？其实都系嗰句啦，系即系。屌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咁你即系上帝要一个人，即系呢个灭亡就必先要使佢疯狂啊嘛，系咪？咁你话诶、我有冇掟杯？咁我梗系有掟杯啦！屌你都唔可以话冇掟杯噶，唔该铲众目睽睽，全香港睇住嘅直播系嘛？咁诶，咁系咪普通袭击咧？咁啊，等法庭去裁决啦，系咪？咁我四个字嘅啫，屌你，我一定系奉陪到底嘅，系嘛？咁其他关于案情嗰啲嘢咧，我哋就唔会多讲噶啦，因为佢听日咧就会即系落案起诉我嘅。今日我问个差佬，你告咩啊？佢话普通袭击，咁我普通袭击好碎料啫，系咪？咁所以咧就听日咧就五点钟我会同埋个律师去嘅啊。咁亦都可遇而见，喺中央警署门口就一定係好撚多我啲支持者嚟声援㗎啦，係咪？咁第日去法庭都係嘅。不过我喺度提起大家呢，就20号呢朝头早呢，一阵间海源帮我 check 一 check 四眼哥哥上庭嘅日子啊，跟住就 po 出嚟，咁就请即係搵多啲人走去声援呢个四眼哥哥。我哋冇所谓嘅啊，学呢个黄岸九话斋，我标美会屌你啦咩，係咪啊？咁你咪睇下我咪标美会囉，係咪？咁嗱，好啦，即系俾人告普通袭击，咁普通袭击系啲咩咧？啲律师就会研究噶啦，系咪？咁有啲人就话：喂，咁听日落案个程序咩？落案就好简单啫，就话俾你听，而家就告你啦，系嘛？咁就话俾你听几时上庭咯，系咪？有可能就系琴听日去，咁后日上庭都未定，唔知系嘛？咁啊，会唔会即系喺上庭之前问你啊？咁样，咁我有律师喺度嘅啊。咁如果去到呢个地步，冇嘢好讲啦。今日有记者问我，仲好笑。呢、這个普通袭击，咁你担唔担心啊？即系咩会坐监啊？成咁，哇！我可以坐监，咁你快啲着草啦，系咪？咁我只系讲一样嘢，你喺立法会里边嘅行为咧，即系如果你触行现行嘅刑事法律，系刑事罪行嚟嘅。譬如我举例。我拿把刀冲埋去怼捻冧呢个六八九，咁梗系拉你告你谋杀啦，系咪？又或者我走埋去打柒佢，咁啊梗系告你殴打佢啦，系咪？屌你咩？我琴台扫场掟嘢，立法会有议事规则，系嘛？制裁咗我，判咗我走噶啦，系咪？即系大家记唔记得个新闻就系、是？喂，你屌乜？当时就行出去就报警噶啦，你特首办，跟住啲差佬就行入嚟搜证啊，未经呢、這个即系行管会同意啊，立法会过咗个零礼拜之后，屌你警务处长写封信俾立法会行管会，问佢告唔告我啊？问佢唔系报唔报警啊？话我毁坏公物啊！我屌你乜？喂，立法会有议事规则妨碍秩序，你而家告我妨碍社会秩序喺立法会，屌你乜？立法会妨碍社会秩序啊！啲真系戆鸠系咪？你话呢啲咁嘅政府唔捻去死真系系咪？老实讲，对我嚟讲系咪？喂，当然呢个系一个抗争嚟，我羞辱佢噶嘛，好明显噶啦，讲多晒鸠气啦，系咪？即系当初掟蕉啊，08年掟呢个曾荫权拘救啊，想去报警咯。 後尾隔離左右比較聰明啲人話俾佢聽，唔好滯啊，費事益鬱敏啊咁啫嘛。咁而家你事隔十幾個月之後話嚟落案，咁我嘅睇法好簡單啫，就係、是、挫住套戲報得警又唔告你，咁咪好冇面係嘛？咁當然有啲人係嘛，譬如好似黃岸賢呢啲咁嘅閪人，佢就話哦。即係如果你碰我個陳碧橋法官就難講啦咁，哇！呢啲乜嘢支持本土支持抗爭啊你嚇？我、啊哦、你即係而家就我做一個陳碧橋咁破我半三個半月金，咁你黃岸賢就好心涼啦，係咪？你嗰個頻道就喺度製造仇恨，嗱、啊、我唔會理你嘅。不過因為今日呢單嘢同我有關，嗱、啊、你講嘢你就小心啲，係咪？唔好妨礙司法公正，到時拉你個撚樣去坐監。我而家話俾你聽，係咪？聽日。五点钟系嘛，咁啊去中区警署啊，咁其实嗰个过程就系唔使落口供，乜都唔使噶啦，就系、是、告你 ，OK 啊，咁我都试过啦，系咪？2011年7月啊，即系率领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啊，咁啊坐咗喺金钟唔走，结果138个人被捕，包括小弟。事隔一年之后，就告我非法集结同埋参加未经批准集会，总共三条罪，上咗法庭搞咗几个月，结果咧就俾呢个杜浩成法官重判，非法集结咧就要坐监，然后缓刑。咁后来高等法院上诉，咁就嗰个刑期咧就变成4800蚊罚款。所以有啲人想就我坐监嘅人，我可以话俾你听。那个缓刑期同而家呢单案，就算告得我入，我都唔使去坐监，因为嗰个应该系高院打得中噶啦。OK， 就唔好咒我，即系显得你无知同埋白痴啫。OK， 就咁简单，你明唔明？咁就算系坐监都无妨。讲完啦，系咪？咁有啲人问我会点样应付，咁我有咩点应付啊？面对一个强大嘅国家机器，系嘛？屌你咁夹埋个司法系统，咁嚟搞你，咁你可以有咩应对啊？吓、啊，系嘛？咁唯有咪处到嚟咪食咯，系嘛？咁咪奉陪到底咯，咪上法庭咯。屌我都系法庭拉布过啦，系咪？唔争在今次啦，系咪？屌你，我都熟手技工嚟噶啦，系咪？屌你，系咪？上次非法集结我法庭讲足一个礼拜，系咪？又去听审嗰啲人都记忆犹新啦，系咪？ 啊，搞到听讲搞到个裁判个法官都唔系好开心啊！ 是好难不开心。其实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从撇开个人的角度来看是陆续发生的。所以我是奉劝一些就是有志从事抗争的人，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是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真的没什么所谓。是吗？死是一世，不死大半世，现在叫古其余用。是吗？即系挨得几耐就唔知道，但系你后生廿零岁、十几岁嘅时候咧，大家就真系要谂一谂，系嘛？你俾唔俾得起呢个代价？嗱，我唔系叫你唔好去冲，系嘛？我亦都唔系好似陈伟业呢啲贱人话，我哋教唆啲细路仔，系嘛？我哋从来唔会教唆啲小朋友去冲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嗰个处境咧系越嚟越恶劣啊！系嘛？嗱，我哋假假地都有个民意代表嘅身份。他一樣是會搞你，但是大搞和小搞，所以有些人你如果你想著長期鬥爭的，那你不妨有些人真的要去參選，是吧？你不去參選你就遲早被人即是逐個黏，是吧？那你有些人在建制入面，有些人在建制外，在議會外議會內街頭和議會的抗爭結合，那你才發揮到個力量出來的。所以我奉勸有些年輕人自己有這個能力的，是吗？即是譬如我们一般所讲的是可选啊，即是辩才啊，能力 啊即是那些即是 electable 那些人，是吗？你是应该当仁不让，是吗？要去选，因为个形势越来越恶劣，是吗？譬如我们是想着不退的，是吗？即是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是吗？那但是喂，如果你嗰啲迫害排山倒海而嚟，屌你，我就要同你砌噶咯，系咪？喂，起码去探监都有人可以去探监啊，随时系咪？好简单嘅道理，最现实嚟讲，系咪？所以而家个形势咧就系、是、嗱、我哋嘅任期到2016年，即系7月尾咁啊完嘅咧，系咪？咁啊2016嘅10月份咧就新一届嘅立法会，而呢个689咧系做到2017年 所以即係而家嗰啲所謂啊，喺立法會同佢攣緊嗰啲人，就真係要積極考慮嚇。啊，譬如你包括長毛又好，或者其他啲激進派都應該要繼續參選，唔係你咪屌放過呢個契弟？ 係啊， 係咪 啊？ 即係長毛又好，其他激進派都好，係嘛？即係我哋撇開個人恩怨，係咪？呢啲人我認為佢都應該繼續去參選，就同呢個契弟繼續對抗，係咪？咁你先至有得平衡啊嘛，因為佢仲有一年，即係睇個款，佢到咗2017年嘅6月30日，佢都係應該釘蓋噶啦。我話俾你聽，係咪？即係除非你共產黨真係覺得有呢個契弟喺香港繼續做行政長官，香港咧就係會安定繁榮嘅，咁你咪繼續俾佢做咯，屌你係咪？如果唔係嘅話，屌你咩？你從任何一個角度睇，佢都唔應該有機會連任，所以呢個係佢垂死掙扎，屌你搏緊老命嘅時代，乜佢都夠膽做嘅，咁啊！你睇最近種種即係發生呢啲咁嘅事情，你就知道。 你唔激嬲香港人嘅嘢，佢唔做嘅，而家嘢每日都差唔多有一單。 大家睇到啊，聲援聲哥哥，聲援個援字寫錯咗啊，剔手邊啊 ，OK， 打個8月20日星期四上午9:30，九龍城裁判法院啊。咁大家咧就即系啊，我哋而家吹雞啊，20日上晝9:30啊，去呢個九龍城裁判法院就聲援呢個四眼哥哥啊。咁啊，希望佢唔會又判佢坐監啦，或者兼且無啦啦俾佢還押咗2個禮拜啦。咁但係即係嗰日大家就即係聲援佢啊。我都同阿達傾咗噶啦，咁啊希望佢吹雞啊，即係叫啲粵公民啊，同埋我哋嗰啲支持者咧，就喺呢、這個。8月20日上晝9:30，九龍城裁判法院聲援呢個四眼哥哥啊！咁我諗阿 Ray 佢哋嗰邊都會引人去嘅啊！好，咁就關於我嗰筆就講完啦啊！咁我哋就講翻第二啲嘢啦啊！台長你有咩想講啊？嗱，我哋咧要預告一下咧，就係我哋10月16日咧，就係呢個台慶啊 ，My Radio 台慶8周年嘅聯歡晚宴啊！咁啊，延開75席 ，OK， 而家就印緊飛啊，跟住我哋就會喺網上公布，咁啊，大家就要訂位啊，為免相遇，請你及早訂位。咁啊，席券咧就每人就300皮啊，咁呢個就即係反映個酒席嘅成本嘅啫啊。咁大家就可以共聚一堂，我哋所有節目嘅主持咧都會出現嘅啊。咁然後咧，我哋都會有一啲拍啲片，就介紹呢一啲節目啊。咁另外我哋會出一份即係 My Radio 嗰個8周年嗰個即係特刊啊。咁啊，咁啊，台長或者去呢、這個出門啊外訪之前咧，咁佢係會搞掂呢樣嘢噶啦。咁我哋出一份特刊啊，簡簡單單印一份特刊啊，咁亦都唔會印多嘅。到時就人手一份啊，咁亦都介紹下節目啊，介紹下呢個 My Radio， 因為 My Radio 嘅歷史咧，即係點樣起，點樣發展咧，咁就台長係最清楚噶啦啊，咁所以我哋就會出一個小冊子咁啦，特刊啦，咁另外就係、是希望大家嚟參加呢一個晚宴啦，咁另外我哋有部分嘅即係席券咧。就是1000元一張嘅，咁、嗰個就即係要籌款嘅，咁、我哋都借呢個晚宴嘅機會咧，我哋唔係好高調大規模嗰個籌款，係嘛？唔係好似某一啲政黨咁啊，拍埋啲字畫啊，各樣啊，揾啲有錢佬捐啲紅酒啊，嚇、即係出嚟咁又執翻100幾萬，我哋又唔需要咁樣嘅嚇。咁、就係憑大家支持者，因為我只係希望大家咧，即係嚟參加呢個晚會。咁亦都可以有即係可以支持我哋嘅經費嘅，咁希望你可以捐助我哋啦。咁、另外就係、是、我哋而家因為可能即係10月份之後咧，即係台慶之後就會有一個大嘅擴展，啲節目會調整，係嘛？咁而家我哋整緊第二個即係錄影廠， 哇！咁犀利，第二個錄影廠啊！ 錄影廠啊！喂，而家買曬架撐喺度，台長你好清楚咧，笑我係咪？ 唔係啊！ 因为个字本身咧，你可以调整一下嘅。我嚟讲咧，就第二个录音室，你要第一个录影厂咧，我嚟你买咗嚟嗰笪地方 啊。个 studio 仲唔系厂啊？你细厂大厂啫嘛，阿台长，咪有电视睇噶嘛，仲唔系厂？ 系 studio 嚟噶嘛，嗰个系唔系净系 audio 嘅嘢嚟噶 ，video 噶嘛。 大家嘅修辞嘅技巧唔同， 你修辞技巧高过我，你系比较保守啲、谦虚啲，我系作大啲，系嘛？咁亦都有可能，我哋会整个即系 my radio 二台。有些节目调整了之后，即台长，即系等下台长度下，咁我哋可能请个 My Radio 二代啊嘛，系咁而家节目系越嚟越多啊嘛，咁亦都有新节目啊，咁啊阿近同阿泰个节目就九月开始，系咪九月一号啊？九月一号就阿泰同阿近个节目就即系复播啊嘛，系咪？咁停咗半年喎，眨下眼系咪？几耐停咗几耐？ 差唔多半年。 差唔多半年。 哇！啲時間真係過得快嚇， 即係眨眼， 係眨眼嚇，又俾人搞到到嚇，即係嗰個。 嗱，而家嘅情況大家都睇到啦，台長係俾人拉過啦，我哋又俾人拉好多次啦。其實我除咗呢單普通襲擊咧，仲有一單就係煽動非法集結，咁遲早都會殺到嚟噶啦。咁但係嗰單咧，而家佢哋可能考慮緊啦，即係呢個689，因為牽涉嘅人咧太多，係咪？屌啲有頭有面嘅人好多，係咪？咁佢會唔會選擇性去告一啲人啊？等等，咁告啊李柱銘啊，屌你，告啊余若薇啊，係咪？定係唔告佢哋呢啲，淨係告我哋啲有煽動非法集結？咁呢啲就睇等佢慢慢度啦，係咪？呢啲又唔係我哋去度嘅，我哋被動㗎嘛，係咪？你煮到嚟咪吃囉，係咪？咁所以我哋仲有扔住唔止一單嘅，咁又係嗰句啦，係咪？即係一定係奉陪到底啦，唔係咁點樣出嚟？ 你咪搞到出年選舉囉，睇下變成議題囉，如果你搞落去嘛， 係咪？咁佢可能覺得呢個係對選舉對我哋一個打 有利啊， 對佢有利㗎嘛，屌你你咪拉曬你啲咁嘅，屌你嚇，拉曬你呢班屌咧搗亂分子，跟住就選舉就宣傳嗱，你選呢班人香港就亂啦，咁都得㗎嘛？ 實際上呢啲而家出緊嚟㗎啦， 即係我哋唔可以自己成日即係覺得自我感覺良好啊，你告我啊，選舉益咗我，唔好喺度谂呢啲嘢系嘛？调翻转佢可能会发动个舆论攻势，就系喐你呢啲人噶嘛，叫佢票债票偿噶嘛，系咪？跟住又发动嗰啲咁嘅烂仔仔围我哋办事处啦，系嘛？都会做噶嘛？你即系所以大家一定系有呢个心理准备，就唔系好似屌你乜黄岸贤呢啲喺网上打飞机系嘛？打到出血系嘛？冇意思噶，你要夹我，咁你咪睇我做嗰啲嘢嚟批评我咯，你要 share 啲诽谤抹黑我嘅嘢，系咪？嗰条友，喂，你闹我又唔紧要，你讲我老婆，讲我个仔，开埋名，我都话咧，你唔好藏头露面，你够胆你行出嚟，我叫乜乜咪，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我就系我搞你郁米嘅，你吹捻住咩？咁得你咪出嚟咯，你又唔敢，今日租张，听日租呢，系咪？然后你黄岸然之后 share 佢啲嘢，你有冇读书噶你？吓、啊？正义喎，话佢喂，佢讲我老婆，讲我仔，点样正义啊？诅咒我老婆，诅咒我仔，屌你有冇见呢啲嘢噶？系咪？你就算老萧咁捻贱格，佢都未咁得提我老婆个名啦，系咪啊？啱唔啱啊？你提啊，试下提下，睇下乜捻嘢后果，系咪？即系好简单噶嘛，你即系祸不及妻奴，我哋所做嘅嘢，你唔妥我嘅，系咪？你陶君衡唔妥我嘅，你黄岸贤唔妥我嘅，唔讲咯，系咪？你使乜揾啲床头露尾屌你咧咩冇名冇姓喺度屌你整啲 page 系嘛？整完一个又一个系嘛？就搞埋东方马添，几捻大胆啊？系嘛？祝你好运啦，系咪？所以咧，即系搞政治咧，搞到咁系好冇人嘅，系咪？咁但系都冇计，系嘛？所以唯有唔理呢啲人系嘛？但系都要讲。都会俾其他人听到，原来世间上仲有呢啲满口仁义道德嘅人，为捻咗啲私怨，可以屌你乜卑鄙下流贱格，例如陈伟业，系咪？例如萧若元，系咪？呢啲所谓大家熟悉嘅人物，仲有一个垃圾叫黄岸贤，系咪？就系咁啦。咁你话咪好可悲啊？系咪？如果下呢啲就即系对香港民主运动有贡献咁，咁你几可悲咧？所以各人做好自己嘅事，天下事天下理，尽咗自己嘅能力就 O K 噶啦。即系我哋最觉得自己最遗憾嘅咧，自己嘅所作所为累到啲屋企人，系嘛？俾人开名诅咒，叫佢落地狱， 冚家產，係咪？即係我覺得你夠膽嘅，你唔好用嗰個名啦。你行出嚟，你話我就係通啲菜，係咪？我就係陶君衡，係咪？我就係邊個邊個出嚟咯，係咪？睇我教唔教訓你啦，屌你，咪真係啱唔啱啊？咁簡單啫嘛，你又唔夠膽，你都出嚟啊，係咪？起你底冇用啊，使乜起你底啫？嘥气啦，大佬！你黄岸然，我梗系识你，你个黄国岸啊嘛，系咪？我点解唔捻识你啫？系咪？系嘛？咁但系你自然啊嘛，咁你呢啲文弱书生，屌你乜废人一个，系嘛？我梗系唔会对付你啦，嘥气！你日日都喺度搞紧我，系嘛？你觉得搞我就系你有存在嘅价值，咁你咪继续搞咯，唔系你会死噶嘛，大佬！屌你老母，你会精神失常噶嘛，系嘛？你会挂噶嘛？你废人嚟噶嘛？喂，本嚟有一段时间我都唔想提呢个人，见佢写啲文都有文有路，系嘛？喂，你支持陈云，支持本土派，咁我哋喂，屌你真系既往不咎，都唔捻同你计较，啊你又～索你上嚟，系嘛？咁我冇得唔同你计较啦，系咪？所以一定系要借呢个平台。你又唔会有一个平台多人听过我，系咪？屌你咪最叻就喺个 Facebook 喺呢个频道度打飞机，系咪？跟住得少数人和应，嗰啲入去闹你嗰啲，你就话屌你咪喐粉，系喐屎，一系就系喐文分身，屌梁锦祥分身，近清重分，唔系近文之成女咁叫做近文之分身，系咪？即系可怜到极。系嘛？你讲你真系一个咁嘅人，仲话教法律班，点屌你快啲去死啦！你啱唔啱啊？系嘛？ 唔好讲佢啊！ 唔系，我讲佢咧就唔系，其实我冇乜嘢嘅，即系我一定要话俾啲人听，佢唔系你心目中觉得好捻政治，呢个垃圾就咁简单啫。你要唱我，要抹黑我，我预咗噶啦，屌你咩又？2007年闹我闹到而家噶啦，屌你闹捻咗八年， 自卖 radio 开台以来， 卖 radio 开台就闹到而家噶啦，闹捻咗我 八年之后，系同我台同我台庆夹时间， 夹时间，屌你我而家八周年台庆啦，喂，其实应该请埋佢嚟饮， 冇所谓啊，请埋 咁，系啊，如果不如你请佢嚟饮啊， 请佢啦， 如果俾啲屎水佢饮啊，好好笑，有啲咁嘅人嘅，好捻过瘾，系咪？你系你出嚟变。辩论乜屌你咁样成日喺度系咪？仲有你引用嗰啲错误嘅事实嚟攻击我，仲话铁一般事实，我真系可以告你嘅。我话俾你听，系咪？你去举证啦！你话铁一般事实，你举证唔到，我话俾你听，嗰啲唔系事实，我有证据，咁你咪死捻得啊！教乜捻嘢法律班啊？你有咩资格读法律教法律啊？吓、啊？你黄岸有咩资格教法律啊？系咪？我教你咩资格教法律？话俾我听。去到选举期间呢亦都更加多呢啲嘢嘅。即係而家经过呢一两年呢，大家都睇到我俾呢个萧若元喺佢个台度抹黑咗咁耐。咁我而家有冇事呢正文。啊我啲支持者系咪少咗呢系咪屌你我台继续喺度个发展緊系咪我人又未死得。啊听到拉我告我就哇大家开心到奔走相告屌你啦啊好啦好啦好啦屌你真係係咪好好笑啊我哋啊如果你啊你屌你乜你扑街唔家产我有四个字叫哀惊勿喜 嗯 係咪你任何呢啲人包括你陈伟业又好萧若元又好你扑街你有事我係四个字叫哀惊勿喜我唔会好似你哋咁样屌你一个普通袭击，系咪俾人起诉，使捻奔走相告咩？啱唔啱啊，大佬，系嘛？你咪睇到呢啲人嗰啲水平有几高，系嘛？你香港老实讲啦，系咪？即系真系要靠班后生仔噶啦，系咪？我哋呢啲即系嘥气，系嘛？至于而家头先我讲嗰啲人，更加嘥气，基本上就系、是、即系完全冇意义，系嘛？咁啊，听日咧5点中区警署啊，即系喺呢个港澳码头侧根嗰度， 去惯噶啦，嗰度去惯噶啦。 咁我哋嗰阵上次我都系喺嗰度啦，因为佢都系上次都系重案组第二队，系嘛？因为当时呢个梁振英报警啊嘛，系咪？跟住我记得系礼拜四嚟嘅，开完答问大会之后报警，跟住立法会系继续开会嘅，竟然啲差人可以行入嚟搜证嘅，系咪？未经呢个行政管理委员会同意，系咪？即系我喺度谂，屌你咩？你喂，如果咁样告，又告得入嘅话，咁都几好睇喎！屌你，香港真系好好笑，系咪？ 當然這個又會變成國際新聞的了、這個、又 不是你現在呢黃岸然就說呢如果陳碧橋審呢、即我就會有事、那就不好意思了你的願望落空了陳碧橋已經不是暫委法官了麻煩你上網看看司法機構的人員的表了OK咁佢係咪因為呢單判案你唔暫委佢呢咁我就唔知道但係你上去睇嗰份名單裁判官已經冇咗佢嘅名字呢、這個係、你啲所謂讀法律教法律嗰啲人上網睇下係咪所以就唔會陳碧橋嚟審我咁你就喺度求神拜佛望一個仲撚賤過陳碧橋嗰啲嚟審我咁就得啦咁咁啊稳阵啦，可能普通袭警都坐五个礼拜咁，普通袭击都要坐五个礼拜，就系袭击空气嘛，都要坐五个礼拜咁，咁咪 OK 咯？咁就算系又如何？ 嗯， 系嘛？坐喺完五个礼拜，系咪会从此玩完？所以唔系冇意思咯，系咪？我哋就会系啊！如果你黄岸源，屌你咧，系嘛？你扑街唔家产，我四个字嘅啫，叫哀惊勿喜。我又唔会咒你扑街唔家产，但系万一你扑街唔家产咧，我就哀惊勿喜，唔系好似你哋咁。休息一阵。